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预计7月31号到8月3号，本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以上，体感闷热，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两市低位震荡，沪指下跌 0.32%。 一箭双星，我国再次成功发射两颗北斗导航卫星。王老吉商标纠纷一审判决，加多宝赔偿14.4亿元。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粤港澳大湾区的投资机会。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好，首先来看股市上的情况。今天两市小幅冲高之后维持低位震荡，创业板指数下跌幅度超过2%，各板块轮动加剧。两桶油概念逆势走强，临近收盘三大股指有小幅反弹，但市场人气依旧低迷，避险情绪持续上升。截至收盘，沪指收于2869.05点，下跌 0.16%， 深圳成指收于9181.94点，下跌 1.23%， 创业板指数收于1559.64点，下跌 2.19%。 从盘面上来看，非汽车交运、两桶油改革、水泥居板块涨幅榜的前列，酒店及餐饮、西藏基因测序居板块跌幅榜的前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资深交易人张小青，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张先生您好。 你好，张总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嗯，我们看今天创业板的跌幅是比较的厉害，达到 2.19% 哈。那么和前期的这个上升相比，这创业板行情最近是赚一波就撤吗？ 嗯，今天的创业板跌幅的确是近期最大的一天。嗯，我们呢也不能简单孤立的只看创业板，因为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资金呢也是个不断流动的过程。应该说今天创业板的下跌大致是有三方面的原因所导致。一方面呢是由于整个市场目前资金总量还是不够充沛，所以呢当这个供给侧改革带来的钢铁、水泥那么持续在上涨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资金呢从创业板流向这些供给侧改革的绩优的品种。那么这一方面除了资金之外呢，也包括整个宏观环境， 那我们知道近几个月以来啊，例如说啊贸易战呢等等各方面的因素，都会导致呢整个市场的风险偏好的降低。那么大家对于绩优品种的这个关注度呢已经大幅的提高。那么创业板当中很多的品种呢，它业绩状况呢并不是非常的那么亮丽。那么大家在求稳的心态下呢，针对那些绩优蓝筹啊，包括业绩成长的品种，那么在这两天呢，我们看到也比较走势是比较稳健的。再其次，整个市场目前针对下半年的经济动向啊，包括例如说出口啊，例如说这个消费，例如说基建投资，已经非常明确的转向了内需扩大的基建投资这一块。 嗯， 所以整个基建投资这一块上，我们看到钢铁、水泥啊，包括一些强周期的品种，包括一些化工股啊都有比较亮丽的出色的表现。所以创业板呢，短期之内可能还会继续走相对偏弱的走势。但是市场机会依然还是很充沛的，那么我们还是可以及时去发掘和把握。 嗯，好的。我记得上周啊，这个建筑领域上涨的时候呢，某些这个私募基金的投资人啊，还悻悻地说也就这两天，但没想到啊，经过了一两天的调整之后呢，今天的表现又非常的不错啊。您怎么来看待这个基建相关的一些表现，包括啊这个持续走好的钢铁板块？ 我们在上周一的节目当中呢，第一个谈的话题就是水泥钢铁持续走热，是否成为有一个持续走强的原因啊，包括主要是业绩以及产品的对应价格上涨。那么我当时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啊，由于供给侧改革带来的钢铁水泥的基本面的好转啊，持续好转，包括对应商品的价格的持续上涨呢，也会对这些品种在2018年的持续走强的走势提供支撑。同时在本周继续走强的加分的因素，主要在于我们目前啊，对于国内啊，我们在上周看到啊，管理层呢出了相关的关于加大基础建设，包括甚至啊，在这个很多基础建设，包括移动贷方面啊，都给出很明确的一些指导性的意见。所以针对这个部分，业绩又好，然后政策又扶持，然后稳定性又比较强的品种呢，是钢铁、水泥都会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走强的过程啊。我们是维持上周在本节目中的观点，继续看好这两个板块。嗯 嗯，好，还有呢，就是前一段时间被部分投资人特别看好的医药板块，最近是迎来了大跌哈，有的网站还甚至就是贴出了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标题啊，叫做叫什么医药板块要清仓啊，医药板块要逆转等等啊，当然这有些是博眼球的啊等等啊。您怎么来看待这个前段时间被人看好的医药板块最近的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医药板块今天呢，也是在所有板块当中跌幅最靠前的几个板块之一。那么应该说是有一些基本面的变化啊，主要是我们在看到这个疫苗事件，然后呢，由于疫苗事件产生的一些连锁的想象力，也对一些其他的医药股的产品质量啊，包括售后啊，包括一些检疫啊过程当中的产生一些信心的有点飘忽吧。所以整个医药板块从今年年初开始啊，是一个持续上涨的板块。那么这个整个医药板块当中很多领头的品种呢，在上半年截止到目前都有翻甚至更高的一个大的涨幅。所以在整个市场信心有一个洗牌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有一些获利的筹码会涌出。那么医药板块短期的调整幅度，我们从那个399993的啊重症医药指数来看呢，短期之内可能这个医药板块还会有一个进一步的向下寻找支撑的过程。但是针对整个和国计民生相关的医药板块，那么把那些不好的啊，或者说有问题的企业洗出去之后，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机会，买到这个货真价实好医药股的机会。所以下跌并不可怕，更多的是去关注一些去伪存金的一些好品种，机会去吸。 好，今天在尾盘的时候呢，还是有一波迅速的拉升啊，您怎么来看待最后这笔拉升的资金啊，以及它背后的神秘力量？ 应该说整个 A 股的以上证指数为例的话，已经收出了连续四根阴线。那么在前一周，就是在7月13号左右呢，上证指数也曾经连续收出过四根阴线，然后在7月13号开始的四根阴线之后呢，又走出了本周上半场的那个就是连续上涨三根阳线，比较大的上升。所以今天四连阳之后四连阴之后，整个市场呢又产生联想，比如说认为这边四连阳之后会不会再次走出一个 反包向上的上升的三法的一个比较经典的走法，因为前期就有过这样的案例，这是技术的原因。另外方面原因呢，就是说我特地在尾盘的时候也观察到了这个指数啊，最后十分钟连续拉升的现象。那么我把所有的板块进行排序之后，发现拉升幅度最大的呢，还是在集中在上证50、沪深300这些绩优蓝筹品种当中。那么这也说明了，整个绩优的成长股的行情呢，目前还是会得到市场中一些大资金的认同。连续四连阴之后，那么这些绩优品种也跟随有一些小幅的调整。那么这调整之后呢，那些垃圾的纯题材的或者说存在问题的股票呢，会被市场逐渐的抛弃。但是好的质地的股票四连阴之后，已经有些朋友在跃跃欲试进场去抢筹了。所以整个行情呢，还是稳中偏乐观啊，并不是太不需要太大的紧张。 好，谢谢张小青人从技术面和基本面做出的分析，谢谢您。 好，我们下周再见。 好，下周再见。北京时间晚上8:11，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继续来看资讯。7月29号9:48，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及远征一号上级面，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34颗北斗导航卫星。这两颗卫星属于中原地球轨道卫星，是我国北斗三号系统第90颗组网卫星。根据计划，年底前将建成由18颗北斗三号卫星组成的基本系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服务。从此次发射开始，北斗卫星组网发射进入前所未有的高密度期。央行发布公告，考虑到月末财政支出力度加大，在对冲央行逆回购到期等因素后，还将推高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今天不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当天有1300亿元逆回购到期，净回笼1300亿元。从市场表现来看，近期资金面也的确保持了相对宽松的态势。临近月末，银行间市场资金面依旧充盈，货币市场利率多数下跌。业内人士分析，展望八月的流动性，地方债发行或对流动性形成一定扰动。从数据来看，近期地方债发行明显放量，预计三季度发行量仍处于高位，叠加国债发行或对资金面形成扰动，预计央行将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平抑地方债发行压力带来的影响。同时需要密切关注外汇占款的变动，如果有比较大的波动，投放中期借贷便利或者是定向降准的可能性会加大。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贬189个基点，报6.8131，中间价贬值到2017年6月27号以来的新低。招商证券指出，短期内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但是考虑到美元指数年内大概率冲高回落，只要美元指数不会突破上一轮的高点，且我国的经济增速不低于6.5%，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年内不会破7%。再来看银行理财，本周共有204家银行发行2134款理财产品，发行银行数量比上周增加1家，对应的产品发行量比上周增加61款。此外，本周共有2335款理财产品到期，涉及到215家银行。本周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为4.72%，连续5周下跌。上周黄金价格连续第3周下跌，跌幅是0.7%，收于每盎司1220美元附近。欧美达成贸易协议，避免贸易战，令避险情绪缓和，黄金承压下挫，加上美元持续处于高位，黄金涨势受到压制。黄金价格从4月份筑顶以来，已经回撤了大约每盎司150美元左右，跌幅在11%左右。ST 长生今天再次一字跌停，收于10.07元，这已经是这只股票第10个跌停板了。在10个交易日后 ，ST 长生总市值蒸发大约140亿元。目前最新的数据显示 ，ST 长生的股东数大约是24817户。上周五晚上，证监会出台了新的退市制度，并即日起施行。退市新规最大的亮点就是增加了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公司将坚决依法强制退市。业内人士表示，证监会此次修改2014年上市公司退市制度若干意见，无疑为正处在风口浪尖上的 ST 长生拉响了退市警报。 上市公司白云山发布公告，就加多宝集团相关六家主体公司侵犯广药集团王老吉注册商标纠纷案件，控股股东广药集团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民事判决书。广东省高院判处加多宝集团相关六家公司赔偿广药集团相关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共计 14.41 亿元。广药集团最早于2014年对法定代表人均为张树荣的六家加多宝集团相关公司提起侵权诉讼，要求加多宝集团方面赔偿广药集团10亿元经济损失。2015年1月，广药集团将索赔金额提高到了 29.3 亿元。而早于广药集团与加多宝集团之间的王老吉注册商标纠纷的是两家公司就红罐王老吉凉茶包装装潢权益归属的纠纷。在2012年7月，广药集团与加多宝集团分别向法院提起诉讼，均主张享有红罐王老吉凉茶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的权益。广东高院于随后的一审判决表示，红罐王老吉凉茶包装装潢的权益享有者应为广药集团。加多宝集团败诉之后，产品被迫由红罐改为金罐。但是在红罐王老吉凉茶二审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之后，判决结果出现了逆转。2017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宣判，广药集团与加多宝集团公司对涉案的红罐王老吉凉茶包装装潢权益的形成均做出了重要贡献，双方可在不损害他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共同享有红罐王老吉凉茶包装装潢的权益。今年6月，几乎与加多宝重启红罐包装上市同时，法院正式受理了广药集团向法院提出的对共享红罐包装判决结果的再次审理的申请。好，我们再来看华帝。华帝股份官网披露，从7月16号法国队夺冠华帝退全款活动启动以来，截至7月29号12点，线上部分共完成返卡数量7171单，累计返卡金额2599万元，预估完成率达到 89.6%。截至29号23点，线下部分完成退款数量是6985套，占购买夺冠套餐总数的 78.1%， 完成退款金额3603.75万元，估算线上线下合计退款金额超过6200万元。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18分，这里是 FM107.3 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有请我们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您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我们今天要和建新聊一个话题啊，就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投资机会啊。当然按照惯例呢，还是要请建新来聊一聊今天的这个行情啊。今天这个行情反正没有出乎大家太多的意料啊，但是呢可能创业板跌的有点多啊。 对， 你怎么来看今天三大股指的这个持续下跌？ 就刚才咱们那个另外一嘉宾也说了啊，其实目前来看的话，今天其实创业板跌，其实另一部分的原因啊，是我们的资金都被我们这个工程基建那边就吸走了。而今天还有一个啊，不就是咱们不一样，因为我们一直在做的是那个就是跟咱们朋友比较接近的那种工作嘛，和大家其实今天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点，就是今天央行啊，它没做公开市场操作。其实这个之前忘了哪期也和大家去说了，是一个非常好观察今天市场其实能走强还是走弱的非常好的一点。 忘了哪期，那就是某个周一 的。对，某一期和大家去说过。 建新一般是周一来的。 对，所以说其实这几个点来看啊，就之前我们市场现在 那个眼球被吸引走了，再加上我们看到的目前，其实比如说像或者说市场上吧，有一些的一些行业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些就是黑天鹅事件，造成了我们现在只能把眼球去盯到那些有政策支持或者说我们看到有一些业绩支撑的行业去，但是总体来看这个市场上我们看到这个氛围还是不建议大家去贸然行动。为什么能看出来今天创业板跌，再加上我们看到工商机业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反映出给我的一个总结就是市场上现在还是就是凑热闹的状态，它没有说完全把信心恢复掉，让我们看到市场上还是欣欣向荣的状态，只是说我们还是以安全的心态哪儿热往哪儿走了，是这种一个状态。所以说大家还是作为到我们的一个朋友去操作的情况下，现在目前的一个情况大家其实还是应该小心为上，等着市场说我们慢慢走到明朗了咱们再去挣这一份钱其实也不迟。 你有哪些是明朗的？短期刚才你谈到的这种工程基建， 没错 是比较明朗的哈。 没错， 当然其实就谈到这个工程基建，我刚才在连线的时候也特别谈到，也是有一些投资人他们也是持其他的观点的，他们认为这里面的资金不会停留太长啊，一定是有分化的等等。但事实看来经过了两三个调整之后啊，今天呢又再次强势起来。 对，其实怎么说呢，其实他们说的也没有错，只是说我们现在市场上没有找到另外一个热点去能代替这么一个情况。其实说资金，就刚才咱们说从大的环境来说，其实市场还是比较小心的，一旦有就是出现了一个新的热点，就有可能去替代他们目前这种热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我们还是其实也我记性不太好，也是咱们去分析我们说下半年说就是机会转折点在看点在哪儿的时候，其实一个就是流动性释放，一个就是我们政策。其实我们看到这几天工程基建热，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支撑导致的这么一个情况出现吧。所以说调整之后还会有后续，这其实也是符合这么一个条件。但是刚才就像您说，有一些投资人说资金现在是他逃也不要逃，他只是说看到了暂时性的这么一个就是交易性的机会，他肯定会先去进行一些操作的。但是从长远来看，有可能这一块还会就是慢慢的持续下去，的热度还会不像说一下就会缩减完，在我们调之后有可能还会这么进行长期的这么一个反复吧。 你看今天的这个海南板块就不像前两天那样，前几个交易日那样了啊。就是最近的有一些板块轮动的很快，但是呢也就是两三天的这种行情， 没错， 很快呢就成了跌幅榜的前列。 对， 这个可能和刚才所谈到的这个工程基建的走势还不完全一样。 没错，因为我们看到其实按目前就是刚才咱们分析这市场目前情绪，就是还是就是小心谨慎的情绪来看，其实我们看到比如说像海南为例的这些板块其实走势比较符合目前的这么一个状况，就是我走两天，对不对？我们看到了我们已经完成了交易性机会或赚了一些小钱之后我们就该出逃了，对不对？ 赚完快钱就跑了。 对，但是说的就是我们工程基建，一个是刚才就是说转折点就是需要有政策支持，而且我们能看到比如说我们像水泥啊，对不对？钢铁其实之前就是刚才也说过有一个供给侧改革，是把我们的一些其实产能去的还行，能你们就是咱们往后其实看来说吧，其实还是有一些业绩支撑的，也是符合一些大的一些投资逻辑在这儿。所以说它一个是投资逻辑在，对吧？然后就是又有政策支撑出来之后所形成的，这么不像说我们看前一天一些就像刚刚您举例的说海南板块说两天就没了，它还会说两天之后调整一下还会继续走，是怎么个状态。 好，华兴所在的这个公司他们的这种量化分析团队啊，也做了一些这个研究，当然就不是说这两天的这样一个数据啊，是综合了一些历史的数据啊，做了一些研究和预测。接下来我们也请华兴跟大家来分享哈。 是这样，我们呢是等于说有九大方向嘛，我们去从一些量化的数据和去看了一下，去想和大家去说说目前这个市场上咱们大家非常争议的一个点，就是市场是不是到了底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一般和大家去说不要去猜说底在哪儿，但是我们去能通过一些事件呀，或者说通过一些规律去能看看到底说那每一次市场到了这么一个底部区域，这么一个大区域会有怎么一个特征。 少年壮志不言愁 啊，人到中年不言底。 对对对， 都是被坑过的。 所以呢，我们现在想去和大家去通过几个维度吧。第一个就是我们想跟大家去说一下一个，比如说像低价股的比率啊，比例吧。那我们其实之前说啊，说低价股有可能就是说小于两块的一些就是股票吧。但是我们看在去。也是经过了一些很长时间吧，我们有一些什么那个通货膨胀一类出来之后呢，我们现在把这个比率啊也是调了一下，调到了3.2。那我们通过一个大数据分析来看，能看到其实低价股和我们就是大盘的走势，就是低价股的出现的比率和我们大盘走势其实很像的，很简单吧，因为我们大盘走的不好，对不对？很多股票都下跌，但是低价股的比率达到了一定的值之后，其实市场就已经接近了，就是。从历史回顾来看就已经接近底部了，那从我们这个数据来看，其实这个数值已经在慢慢的攀升到我们历史的平均的一个这么一个点位之中了，所以说我们从这个维度去观察出来，看见市场其实也出现了这么一个底部的特征。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之前也去说的，从银行里面去跟大家去说过这件事啊，就是破净的这么一个比例，其实也很简单嘛，其实咱们从数据来看就是市场走的不好，对不对？我们破净的一些就是整个公司肯定就是整个市场嘛，肯定走的也是不太好。那破净比率也是随着会出现的很多，但是问题也是，这也是出现一定的阀值的所在了。那这样我们看到这个阀值目前也是在逐渐升高，也是快接近了一些历史上的一个平均的那么一个值了。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察点 啊、 嗯。 就是你刚才说的是这个。以金融板块或者说以这个 全市场 这个跌破净值的这种比例是吧， 对对对， 已经接近这个临界值或者叫阈值了， 对，就是我们之前这怎么也不叫临界值，就是我们之前所观察到市场说到了就是接近了底部的这么一个值，这是我们所观察的一个维度，也是大家应该去值得去参考和借鉴的嘛。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 M2 和一个总市值的中位数，大家知道 M2 嘛，就是 M2 这可挺高的， 就是 吧？ 就广义货币，说白了就是 咱们现在好像比美国加上这个欧洲的差不多了。 对，但是我们要比上我们现在总市，就是我们 A 股是总市值的中位数。为什么先说解释一下，不想说去比总市值，因为总市值因为有很多权重的问题，我们要消除这个，就所以就比了一个中位数。 中位数。 对，发现规律。其实咱为什么拿 M2 去比啊？就是说我们说的俗一点，就是 M2 嘛，越大就越有钱，对吧？那我们比数。总市值的中位数，我们想说的一个事儿就是，比如说，就是咱们拿种地来说，对吧？我这块田，我到底有多少钱去在这块田上撒？这么一种概念。所以说 货币量、货币总量的角度来看， 对，我们 有多少弹药能支撑这股市上涨？ 没错。那我们也是做出了一些回顾，我们发现了一件事儿，就是当我们发现和它的上证指数，就是上证50这个指数和这个钱去进行点位交叉的时候，交叉多次就会出现我们市场底部的这么一个特征。那从目前来看已经开始出现交叉了，交叉之后再来几次我们就是底部特征就出现了。 好，不管怎么说啊，我知道现在呢是要出现一个重要的特征了，就是进广告的特征。好，朋友们稍后见。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起航。1月28日出发，全程17天，我们将搭乘全新专业级抗冰探险船，穿越66度34分的南极圈，在南极过除夕、包饺子，邂逅南极原住动物居民，寻访南极邮局、科考站及探险家的小屋。先预定有惊喜，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850-1-3124。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预计7月31号到8月3号，本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以上，体感闷热，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周一周二呢，我们节目会重点和大家来聊一聊股市。那么每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都会有资讯环节，也有股市的这种分析和点评的电话连线环节，也欢迎大家呢持续收听。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你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刚才建新呢是介绍他们所在的这个量化分析团队啊，从几个维度为大家来分析目前的走势是否是处于历史阶段性的这样的一种底部位置啊。 没错没错， 刚才是分析了3个维度啊，后面还有 6个维度 来分析。好， 那我就具体的不和大家去那个，就是我遇见一个比较就是稍有意思的，会给大家展开一下吧。另外、对，另外我就和大家去说一下，大家应该去就是希望大家能去运用一下或者观察一下吧。那第四个维度啊，想跟大家去聊的是一个 PE 的中位数和我们10年国债收益率的一个倒数比较。10年国债给大家小解一下，就是我们说的无风险利率，那 PE 就是我们估值嘛。这个两个东西其实接近的情况下，就说明我们市场其实已经没有太多的估值在做了，其实是也是就是说我们是就是炒就炒一个估值嘛，所以说目前它俩很接近的状态下，其实市场也是有个底部特征的这么一个出现了，这是第四点啊。那还有一个就是全市场的一个成交额，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啊，就是为什么用这个维度来说，因为我们和大家去就是举过一个例子啊，市场的咱们这市场都在炒股票的时候，其实预示着市场都在就已经快见顶了，那成交额的一个低迷的一个程度来看，其实也是市场说我们快见底的一个程度。没有， 这个比较通俗啊，就是当买菜的啊大妈都在说这个要炒股的时候，你就要远离了啊。 哎，对，没错，就 听过很多这样的段子。 对，是一个道理的。其实这是从成交额来看，那第六个维度， 成交额现在什么水平啊？ 现在其实已经回到了我们就是2015年以来就是大量成交额，毕竟大概2015年的时候20000亿的成交额，这么大的这么一个情况嘛。那我们现在已经下到了，大概是缩水到了一个最高点的只有百分之十一的这么一个状态，已经接近了之前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成交额已经相当低的这么一个状态了，所以也是我们出现的一个特征。那另外一个第六点，其实也就是发散出来，就是我们一个。就是一个感觉市场上的一个热度的一个情况吧。其实因为市场上也是不太热了嘛，跟刚才其实我们的买菜的是一样的，大妈都不再理股市了，对不对？股市其实从反向来看也是快接近了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一个就是 底部的这么一个点了，这是一个我们从行为金融学上想到一个事儿，这也是作为我们一个维度的。那另外一个啊，就是一个个股的一个最大跌幅的一个中位数，那这个其实挺有意思，和大家具体聊聊啊。因为我们是在08年的时候创下了一个等于说中位数 73% 的一个这么一个记录吧。然后呢到14年牛市启动的时候啊，是达到了一个58的这么一个中位数吧。然后也是形成一个高点，但是在16年2月份的时候啊，该数据达到了 54.48%。 那所以说我们觉得 54.48 这个值应该是我们底部的一个我们震荡的一个幅度的这么一个底部的这么一个特征。所以说从目前来看，我们市场上一个个股最大的一个跌幅的中位数又回到了 54.48 附近。所以这也是我们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我应该大家不会想到的一个点吧，去发现了这个市场上出现底部特征。 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次新股的一些破发率啊，还有一些我们像还有说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市场上目前所有的行业或者所有的个股都出现了惨淡的状态，从这几个方面都发现市场上出现了一个底部的这么一个特征的一个样子。 好，就你们做这个量化分析是主题先行啊，还是这个研究思路先行啊？ 这个其实应该是研究思路先行的。对，我们通过看看这个到底是，等于说你有这种想法去发现一些特征，我们去通过一些数据去跑，对吧？跑出来看看是不是这个特征是能反映出来一些现象。 好，历史是用来复盘的，未来是用来预测的。 没错 啊，复盘的历史是否可以用来预测未来？我们不知道啊。如果世界的历史是可以精确的预测的话，似乎也少了很多黑天鹅事件和我们意外的惊喜啊。 没错没错， 那这就是资本市场给我们带来的乐趣啊。不管怎么说，建新刚才已经谈到了他们所在的这个行业的一些团队的这样的一些观点。 没错没错， 大家呢也可以博采众长啊，去形成您自己投资决策的啊一种逻辑啊。 没错没错，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可能会带来哪些投资机会。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听过这个哈？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规划，因为这是写入了19大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的一种哈国家发展战略的内容。粤港澳大湾区指的是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肇庆、江门、惠州等9市组成的城市群啊。那说到这个呢，得说一说世界上其他的大湾区。 没错没错 啊， 咱们世界上，你知道咱们其实等于说呢，大湾区听着好像哎挺神奇的事儿，其实我们看比如说像美国啊，什么纽约的大湾区啊， 旧金山 的大湾区，就还有日本的好像还有个大湾区的一个形成。其实这个东西吧怎么说呢，感觉像个新名词，但是我和大家去说点一个历史故事啊。为什么说大湾区的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意义，就是我们通过一些就是通过读历史来说吧，其实发现其实有海的这么一个周围其实都会聚集着很多人很多发展。其实通过一个数据也能看到，大概是好像 70% 左右的一个 GDP 都是由在这个就是由海边的这些聚集而来所产生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大湾区的一个形成来说，就是一是它符合了一些我们看到一个就是说人类发展的那个规律，人就爱往海边上聚集，对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其实大湾区还有好处，毕竟什么天上的对不对，陆地上的特别有限，但是我们知道地球上哎这么多海，所以说海上可运用的一些做贸易的资源，一艘船出去了运用这么大一片海，其实可以能做的贸易还是很多的。所以说对于这一块的发展其实还是有，从历史上来其实都给咱们有一些很好的一个借鉴意义。所以说这儿的发展其实一个是符合了一些社会等于说人类发展的一个进步吧，一个就是我们这一块的发展其实确实也能承接了我们之前我国的什么就是北上广以城市带动经济的这么一个局面。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的是 城市群， 对，不以点走了，我们要以一个面就是小面来去带动我们一个经济的发展。所以说整个意义来说还是非常重大的。 刚才建新谈到的就是说 沿海地区啊，对于经济的发展作用，我这有一个数据啊，全球 60% 的经济总量集中在入海口，世界 75% 的大城市， 70% 的工业资本和人口聚集在距海岸100公里的地区。那么在咱们国家呢，就以刚才我所谈到的这粤港澳大湾区，它的一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占中国 4.9% 左右的人口，创造了占总体 GDP 12.6% 的成绩。所以咱们国家的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潜力也是非常之大的。另外呢，就是有这么多城市啊，这也是世界上啊是比较少见的啊，这么多城市基本上是9+2的这样一种模式。现在呢，就是发展这块已经是公开了的，但是呢就目前没有看到这个发展规划纲要，换句话说就是细则还没有出台，也是值得我们留意。那么具体到我们投资啊，具体到我们买股票啊，有哪些我们是可以提前做一些战略性的布局，这是我们下面要探讨的话题。刚才意义呢已经跟大家说完了。 没错没错， 大家也可以公开的找到一些相关的资料。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投资机会。我们很容易想到就是跟它匹配的，比如说海南自贸岛啊， 没错没错， 雄安新区 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国家的战略规划。那你觉得有哪些投资机会？ 是这样，咱们先看一下整个，其实还是得从大湾区的一个，就是刚才虽然说了意义吧，其实我们还是要看大湾区整一个就是等于说像结构式的东西。他们大湾区其实所想做到就是我们要资源优化，对不对？各个城各个我们发现9+2的城市有各自的职能，一个是我们想加强我们和香港澳门的一个和内地的一个这么一个往来，另外一个呢，我们这大湾区所包含的九个城市，每个城市其实也要发挥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优势来进行一个协同效应，所以能看到整个湾区的一个作用不是说就是我们大国会，而是我说在一个有序的发展的情况下拉动一个小的一个经济体，而带动了一个大的湾区的一个发展。所以说看到投资机会，其实首先我们知道有这么多城市或者说有这么多的事儿都做，第一个能想到的啊就是房地产。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次的房地产的一个投资就是逻辑来看吧，其实它我个人认为因为不会有这么大的机会在这里头，但是确实是给我们可以有一定的炒就是投机的机会。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国家也是就是从我们的大环境来说，我们对房地产的一些管控也是有了一些经验，而且我们看到从雄安新区来看，或者说我们各种各样的自贸区来看，其实把我们的房价的一些炒作来说其实已经压的就是也不叫压就是治理的非常好了。所以说房地产在这一块有机会，但是你说机会大不大吧，其实也不是说有一个很大的机会，但是适合咱们去投机的这么一种路线，这是一个。那我们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大湾区的一个建成一定会带动了一些比如说我们像的外贸，就是有很多外贸的一些生意的一些上市公司，因为大湾区咱们它是加强了一些就是港澳的这边合作，港澳又和我们的国外会有一些很好合作，所以说有一些做一些外贸生意的上市公司应该是被我们去看好的，因为它是首先守着这些就是地利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优势吧。那另外还有一些上市公司啊，比如说像搞运输的呀，对不对？或者说有或者说有一些上市公司它是怎么说呢，就是它在说这做一些相关类型服务的，会首先在大湾区的一个初步的形成，在因为您刚刚也说过嘛，对对，就是您刚刚说的，就是总的规划没出来，但是说这一些东西它作为一些就是说基建或者说服务类型的一些必要的一个产业吧，它有个首先受益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说这一块也是我们应该说在整个规划没有出来之前，其实可以去就是通过这些判断来说能应该去有看好这么一些上市公司。 好，我综合一下啊，就是说建新的观点是房地产有机会，但是呢这个机会可能是短期的，不会很大啊。另外呢就是谈到一些做出口贸易的企业可能会因为这个大湾区的建设会受益啊，因为有这个香港的港口，也有深圳的港口，也有广州的港口，对吧？ 没错没错， 这个港口的这种协同可能会对他们带来一些机会啊。此外呢就是与此相配套的一些做这个基建服务的公司， 对， 是不是？ 对 啊，那其实我们还会想到就是这个比如说公路的建设呀， 啊，包括城际交通啊，城际轨道交通的建设啊， 对对对， 会不会哎让这些城市的连接更加的便利？ 对，这些事为什么说这些东西刚才没有提啊？是因为我们其实规划总体的规划其实也没有出来，咱们不好说是怎么建设。但是说刚才和大家去说那几方面，其实就是作为最基础的东西，应该大家去进行，其实应该去就是首先去考虑吧。那如果说按您的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连公路其实这种东西要考虑进去的话，其实还有一个方面和大家去分享啊，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去就是交流学习的，就是我们看见通过这一个大湾区的建设，我们有可能会把旅游也会带起来。 嗯， 这是一个就是看起来没有太大沾边，但是说其实也发展的还不错的这么一个，比如说像海南其实也是受到了一些就是它的一个形成吧，也是会有旅游的人会来，所以这一大湾区也会带动了一些。 我倒也看到一些研报，就是说这几个城市的人均收入还比较高，如果打通了他们这种出行的环节的话，他们就更加愿意到周边去出游。 没错， 这是一块儿哈。 嗯， 对，这也是一个想象的空间。另外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应该去研究一下广东省的这个“十三五”规划啊。 嗯， 你看它这个规划当中具体到啊铁公鸡的建设啊有哪些数字，对不对？我想，如果要配套出来一个更大的这个战略的话，应该会考虑到这个省它自有的一些规划，或已经在建的一些规划。 没错， 在这个基础上啊，优化，对不对？ 没错，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突破口，不然你怎么看？ 对，确实这个，因为我们肯定就是大国家嘛，肯定走的是一盘大棋，但是你大棋之中的小棋是不可能乱了一些，就是已经或者形成或者说已经在进行中的一个规划，所以说我们从一些它已经进行的规划或者说已经形成了一个规划之中，其实也能看见国家对于说大棋之中小棋是怎么走的，或者说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国家也是想有可能会一种方法就是啊，国家是避免你去大肆炒作所形成的，我就是把我每一个小的，就是把总蓝图会拆成小的部分，去埋到你的各省里面的每一步的小规划里头。所以说，您这个思路其实也是非常好。我们如果说能正确的，就是敏锐，咱们的嗅觉稍微敏锐一点，通过去分析它的一个规划，其实能去看出一些端倪来，以后的大的一个发展是什么样的。 嗯，总之这种投资呢，还是需要大家做一些功课的。 没错， 别人做了功课交给你，你未必相信，是吧？ 没错， 还是要自己研究研究。但是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的是一些思路啊。 没错。 那这个规划呢就很全了，是吧？刚才我们谈到这些，包括机场的呀，包括高速公路呀、啊，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交通轨道设施的建设啊，这些是不是会对一些当地的上市公司造成利好啊？我们觉得可以去做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此外呢，哈，还有一个领域，就是其实这几个城市群啊，他们都是有各自的特色的。比如说深圳，大家都知道有这种高新技术产业，是吧？ 没错。 香港是金融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城市有不同的特色，比如说有制造业啊等等啊，你像那个什么华为啊、OPPO 啊这些手机都是在这个地方出来的，而且出货量很大啊。那么未来对于相关的这些制造业的企业来说，会不会有一些影响？这个我们想听听建新的分析。 这个肯定是有影响的。我们知道，其实等于说大湾区的形成啊，刚才咱们只说了一个非常就是最开始的端倪，咱们去对照一下，就说我们看到，比如说像美国，对不对？像日本，其实他们就是以这种大湾区的一个协同工作，把各自的一个特点，其实就是进行了一个更大的发挥，其实也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说我们看到，比如说您刚才说的，比如说像深圳，对不对？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由于大湾区的形成，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就是新鲜血液的一个到来，其实这也是对他们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利好。这些，但是怎么说呢，现在毕竟是我们在看 想象阶段， 想象规划，在它具体规划也没出来，但是能预见的是啊，就是他们的一个就是说新鲜血液的一个注入是可以预见的，但是说具体什么时候投资是需要我们根据一些时间关键节点来的，就是这儿您的整个一个大方向是没有错的，但是说具体落实来说，就是咱们还是一步步走嘛。就像我们去看 5G 的时候，5G 我们永远是知道是个很好的方向，但是 每一步到哪儿，每一步到哪儿，每一步我们该投什么一个领域，其实还是分不来的，是这么一个节奏吧。 最近5G是怎么样啊？ 最近5G其实，等于说的，由于说我们一些就是事件所造成的吧。波荡起伏，但是说我们从还是从远景看来啊，或者说从我们能看到一些，比如说像 5G 的一些基础建设，其实还是有一些起色的。 好，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来自广东省发改委的一些数据啊，对于这些城市的一些产业布局的定位。比如说广州呢，定位是国际产业服务中心，有贸易物流、汽车制造、纺织服装、造船业等等重要的产业布局。深圳呢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着重打造 IT 服务、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东莞是国际产业制造中心，重点打造电子信息、电气机械、纺织服装。惠州是世界级石化产业基地啊，这个是惠州的一个特色啊，石化产业，还有电子信息和汽车产业。佛山呢是国际产业制造中心，打造的是电气机械制造、陶瓷制造啊，这是佛山的一个亮点，还有金属加工啊等等，我们就不一一念了。就是每一个城市会有一些属于它的机会，可能有一些是重合的啊。有一些呢是它这个所特有的。 对，其实我们看到刚才你念这些，等于说这些城市的它的一些特色，其实等于说单拎出来咱们看着应该是没有什么，但是说我们再把它融合起来，对不对？其实有一些，比如说像陶瓷，其实我们现在知道我们这些也比如说像这些智能手机啊也在应用，其实我们能看到这一次的大湾区的一个整个一个整合，其实也是帮助了我们几个城市去联合起来，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链条式的工作方式。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就是好的一些联动吧。这样其实也是能看到我们说就是大湾区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作用，也是刚才我们说的是大湾区的一个形成会给我们一些企业其实也是在不断的进行一个输血，也是能提高他们的一个想象力所带了啊。 当然我们这只谈到的是未来的样子啊，未来我们想象当中理想的样子。实际建的怎么样，要建多少年啊，要怎么去发展，这个呢还是未知，因为未来并没有来啊，认为未来是需要我们一步步去打造的。那么所以说呢啊，所以说一般情况是短期可能会有一些你看好的领域的利好，但是中长线怎么走，就还是会回到它实际的这种发展情况和它的价值面了。 对，这个其实就是跟刚才跟就还是回到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阶段，其实就刚才咱们一直在说，比如说我们说，比如说像房地产有利好啊，说什么那个旅游有利好，说我们高新技术产业都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些美好的愿景，这个都是其实都是我们整个把大图已经看完了，有一部分猜，有一部分想，还有一些是根据我们经验来的，但是每一步我们怎么走，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还是每个阶段其实还是根据配套的，比如说像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些政策啊，或者说我们看到说从建设的一些进度或者脚步去分析当前那一个阶段到底是重点走什么，那一块才是我们应该随着市场来进行顺势而为的一个投资的方式。 是啊，因为任何一个行业它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你比如说受到汇率影响的这种纺织业，对吧？也会受到一些国际贸易争端影响的这种啊制造业啊，或者是一些电子产品等等，所以还得要放在更大的环境下来进行分析。 没错 啊，当然短期内肯定啊，这种规划一旦公布的话，就像前面我们所谈到两个例子一样，一定会带动一些情绪上面的这种上涨， 没错， 情绪上面的这个信心上的提振。但是未来怎么走，这中间也不希望大家都成为所谓的接盘侠哈。好，这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个展望，也希望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能够和大家一起哈，来对一段时间以内的投资机会啊进行一些分析和预判啊。 没错， 今天节目快结束了，我发现还有一个咱们没谈到啊，必须得谈一谈，就是跟海有关的 啊， 港口 啊 航运 对，这一块肯定也是一个就是我们随之而来的这么一个受益的这么一个有一个圈子吧，也是刚才就是说的，就是其实我们也是最基础，刚才是我忽略了也忘了这一块了，其实这跟 我没忘留在最后压留在最后 吧，这就是刚才我们一起说就跟那个什么运输服务一样的，这一块毕竟是我们就是港口或者航运这一块，是因为我们知道大湾区还是其实为什么说大湾区是我们之前啊说人类万一喜欢往这聚集，喜欢往这走，其实航运这一它就是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可以走航运，大家就是特别开心，说我们这啊就是生产东西就一下就可以运出去，所以说这两块就作为我们一个必要的一个形成的这么一个就是关键点吧，也是算基础性的服务不可缺失的一部分，肯定也是会一起就是受益的嘛。 嗯，是。那么也要结合到最近这个整个国际航运的一些发展情况哈。 嗯， 如果说在一个适当的时点啊，这样的规划发布，正好呢又赶上国际航运相关指数的这种上升的趋势的话，应该来说也会有一定的阶段性的确定性的投资机会啊。 嗯，没错的，这其实不仅是要，如果说咱们大湾区的整个大规划出来之后，其实不一定是阶段性的，我们可以拿作为一些价值性的一个投资去作为去看，因为我们毕竟说从基本面去看嘛，由于说我们一个大的一个经济带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成的远景，使得我们所带来的一些怎么说，就是说的比较俗一点说，对于业绩来说肯定就会有提升这么一个状态嘛，所以这样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逻辑其实还是比较，虽然比较俗，但是还是比较稳的一种投资方法。 嗯是的。那目前来说呢，国际上的一些航运巨头的股票啊，也是被一些对冲基金公司做空啊，股价呢也是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啊。那么股价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就意味着它未来啊它上涨的空间和想象力比较大一些。 没错， 说哎，这一点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提出来，供大家啊参考，供大家参考。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啊接近尾声，刚才说拿航运港口这块压轴是吧？最后我们要说说明天的一些走势的预测啊，不知道华鑫这个建新，你对于明天的这种大盘的走势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从今天一个就是市场的一个方向来看吧，其实整个感觉市场上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小心的一个状态。那明天我觉得啊，这种小心的状态今天其实已经有所释放了，那明天有可能是会走着一个就是震荡的这么一个航行出现，就是把我们情绪稳一稳缓一缓的这种，因为大的走势也没有了，对不对？但是你往上了也就是还没缓过来，所以就会造成市场就是上下焦灼来回震荡的这么一种走势了。 好，应该说现在市场上还没有出现特别确定的投资机会。 没错， 就或者说出现的这种行业也不是很多。 对，这样，所以就是还是说嘛，就是说刚才就是说今天走势也是预示着说市场上现在其实还没有找到下一个热点，就是寻找下一个热点的途中。是这么一个状态啊。 是，所以说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呢还可以更加的谨慎一些啊。 没错。 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送出的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朋友们明天再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